北京时间八点整，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驾驶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娱乐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无语不欢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。 想不起来，呆呆的长发，从来不说话，却害我的心跳增加。同学在上课，他又在看窗户外，认真的表情不太像是在发呆。他笔记本上描述的梦想，是不是能与我分享？哦哦， 认真不懂事，他是从外星球飞来，但有一点怪，就是他的可爱。 Baby 你是我的眼前宝贝，我对你的牛仔很有感觉，闪闪世界给的光线，照亮我对你小小的暗恋。 Baby 你是我的眼前宝贝，原来爱更新了我的视线，所有平凡小事因你而新鲜，换了角度我才发觉世界有多完美。 带你去看电影，剧情有时悲帅，观众很难过，你却轻轻笑出来。你说受了伤，表示会成长，我们其实应该鼓掌。送你的项链，你捐给慈善拍卖。你说很多人比你需要被疼爱，天真的想法，就算有点傻，只让我更为你疯狂。 认不懂事，他是从外星球飞来，但有一点怪，就是他的可爱。 照亮我对你小小的暗恋。 Baby 你是我的眼睛宝贝，原来爱更新了我的视线， 所有平凡小事因你而新鲜，换了角度我才发觉世界。 Baby 你是我的 位好，这里是乌鱼来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圆圆。 各位好，我是于思苗。 哎，这首歌曲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浓浓的怀旧的气氛，有没 有？ 有 点像是听小时候那个买的磁带。 哎，就是那种 收音机里出来的声音， 不管是从音质啊，还是从这个曲调方面呀，我们都能感觉出，就是有一种啊过去时的感觉。 对，有一种就是要开了学的感觉。 哎，我们这是要硬和今天的话题取得一个联系吗？ 对，因为这首歌叫《眼镜宝贝》 哦。 嗯，感觉只要戴眼镜都是当时学习累的。 有很多戴眼镜的宝贝今天都要面对开学这个现实了。 是，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开学的第一天，就当年还是一个小豆包的时候。 嗯， 哎，开学第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 没错，开学第一天呢，也许收音机前是小朋友，真的是正在面临着开学这个时刻，也可能呢是大朋友。回想一下自己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学第一天是什么样的状态啊，总之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话想说。 对， 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。 我们首先来说的是资讯，你看看又是别人家的学校啊，这暑假回来一看食堂都变样了。最近呢，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17级的新生报道，然而学校呢也是给老生们准备了惊喜。这个学校的二食堂重新装修了，现在看起来是高颜值、文艺范儿，而且还有复古工业风。那么送餐具回收处呢也是很高大上。据了解，未来这里将长期开放作为同学们课余活动的一个场所。嗯，很多朋友都说可以改名成什么什么什么传媒大学了。 嗯，真的是，如果开学的时候，可能小豆包、小豆包们还比较好奇，但是可能很多大学生朋友就会觉得，哎呦，又开学了。但是等一回到学校，发现学校给自己准备了惊喜的时候， 是， 哎，心情至少能好那么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的啊， 可能能好转一下吧。 来看看也是改造的食堂，看来哎，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就餐环境了。 是， 这是郑州的一个高校暑假回来食堂变样了。那么郑州大学的一处餐厅经过暑假的重新装修之后，第一天开业迎来了众多前来一探究竟的师生。据了解呢，餐厅定名为匆匆那年，漆黄透亮的木地板，还有柔和的暖调的灯光，无处不在的涂鸦，还有独具特色的桌椅，一角呢甚至是设置了小舞台和音响，还有射灯。 哇， 网友就说了，哎，你看看又是别人家的食堂， 又是别人家的，怎么了？ 嗯， 这个别人家已经开始了，很快就可能推广到你们学校啊，也许就在你毕业之后呢。不久的将来。 对，我觉得高校之间好像是这样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人传媒大学，看人家郑州大学改造，我们学校也改造一下， 也许这个对校园环境的一种变化也是互相在较量当中啊。 对，等到2028年的时候，我们争取实现全面的升级。 哎，百年梦想嘛。我们接着来看，这个暑假确实是大片已经结束了。 嗯， 这个参加过夏令营、旅游、上过培训班的这些孩子们呢，现在已经要开学，但是呢，很多家长开始秋后算账，要算一算这个假期花了多少钱。 没错， 不算不知道，发现呢，孩子们的暑期花销真的是像流水一般呢。 嗯， 现在看一份账单，这个账单上显示呢，旅游是10000元，游泳培训费1000元，那么钢琴培训费是3500，还有数学、英语的培训加起来也是2000多。那么提起交纳了寒假数学和英语课的培训费，还有1500块，总计18000多。这个仅仅是一个小学4年级学生小慈他的假期的花费。在这个暑假里边，他的妈妈朱女士呢，也是带着孩子去了大连和三亚旅游，而且报了给这个各种名目的补习班，不知不觉就花了快20000块。 嗯，来看看梳理一下啊， 哎， 这个培训和旅游是大头。那学生暑期消费呢，主要是各种培训班和旅游。 是， 那一个小学4年级的某班，全班是40名学生， 嗯， 32名学生呢是暑期出门旅游。那根据远近路线和出行的时间不同，价格呢是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。那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报了培训班的，有补习文化课的，有培养各种兴趣爱好的，也有学习运动技能类的，比如说书法、钢琴、拉丁舞、游泳、羽毛球等。而且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报了2个以上的培训班。 是的， 还有这个1对1的文化的补习，一般每节课就要150元。 嗯， 一期书法课的费用呢是750元，一共是15次课。那钢琴课呢每小时是200元， 平时呢是一周上一次课，那暑假如果要考级的学生上课的次数就比较频繁了。 是啊，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，一个暑假其实花掉20000块钱是很自然的事儿、 哎、就是一个平均值可能都还不到呢， 就不知不觉中 是 20000块。 哎，真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啊。 嗯 嗯，尽管是这样，你看看啊，人家有的家长还表示了，说花钱咱们不心疼，因为花的值了。 嗯， 这个一个假期花掉了近20000块，很多家长虽然表示被吓到了，觉得这个花销呢堪比自己的年终奖，但是还有部分家长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。比如说像鲁同学的爸爸，他说呢，暑假里边他让女儿去了一趟英国游学，本来还担心说孩子这个独立性能不能够好好照顾自己，没有想到去了一周多的时间，孩子呢不但这自己照顾得很好，没有把脏衣服打包带回家，而且回来的时候行李也很整洁，而且还很整齐。那么回家的时候呢，还不忘了给家人带上礼物，甚至连给他的5000块钱的零花钱都有结余，而且孩子还主动上交了。所以鲁先生说了，感觉这个钱没白花，这个花在了刀刃上啊，你看孩子得到了锻炼。 嗯， 不过也有家长觉得这个钱多钱少是无所谓，主要是觉得假期里边报那么多的补习班，孩子确实是太辛苦了。就比如说像刚刚说到这个小慈的妈妈朱女士说的那样，一个假期成天围着女儿的就是各种的补习班啊，孩子也是被忙得团团转，各种培训费用呢也是超出了家庭的月收入。补习和培训班都在他们所住的这个杭州市区，都在杭州市区，而离他们住的地方呢还有一定的距离。他们早上7点多就要从当地出发，然后晚上到家差不多9点半了，每天来回路上要花将近3个小时，非常的辛苦。 嗯，这个是苦了家长也苦了孩子 了。对呀、 我觉得好像暑期还是多一点，像刚刚那位爸爸说的，把他送出去玩一趟，可以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独立能力什么的， 寓教于乐嘛。 是来看看每年暑假呢，家长都是笑称啊，到了花钱的重灾期了。 是啊， 那孩子的教育消费体现的是家长对孩子人生规划的不同的心态。那有家长呢会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假期里呢就会让孩子拼命的学习。那有家长呢认为孩子应该是自由发展的，但是呢大家都在学，迫不得已就跟风了。 嗯， 但是不论是何种形式呢，最重要的是激励孩子的自我潜质，还有呢就是建立和增强孩子的自信心。那小学老师徐老师说到呀，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思维模式，那旅游和游学是可以增长见识、开阔眼界的，但是也要适当的去核算成本。那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，增加阅历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经济条件一般就没有必要跟风了，因为独立性的培养完全是可以放在日常生活中的。 没错， 而面对各种培训班呢，这位老师也是建议，最重要的是看孩子的兴趣爱好，家长呢就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和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了。 这个暑假虽然过去了，但是未来孩子还有很多假期，也希望呢家长可以听听老师的建议， 对， 是吧？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，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，然后来好好的，等到孩子放假的时候，为他制定一个适合他成长、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假期计划。 对，我觉得最后这位老师说的特别好， 是， 就是要按照每个家庭自己的情况和孩子的性格， 没错，量力而行吧。 是， 而且也尊重孩子嘛。我们接着来说这件事情，提醒所有的朋友，不注意卫生的人要尤其注意，那就是研究表明了，灰尘呢可能会让人变胖。最近在一项这个国外的研究中发现，通过实验呢，这个室内灰尘当中含有像什么苯二甲酸酯啊，各种各样的物质能够影响人体内的激素变化，造成代谢紊乱。而激素对人体包括像生育能力、情绪变化还有体重都有影响，其中呢儿童也是敏感人群。所以网友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表示，难道是科学又要骗我去打扫卫生了吗？ 其实我真的觉得有道理。 嗯， 就是人在一段时间你不太注意自控的时候，其实包括很多方面，比如说卫生方面你就懒得打扫，懒得做家务，然后体重方面就懒得去管理自己， 感觉都是一个放纵的状态。 对，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变胖和变脏是同步的。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一发不可收拾啊。 是的。再来看一条吧。 好， 来看这个讨论女权这么多年了， 哦， 有没有听说过要保护男权？ 好像听得很少。 最近呢，就有人呼吁要保护男性了。 嗯， 比如说高危的工作、加班都得让男的来啊。现在社会依然是有性别偏见的，认为男性必须要有男子气概， 嗯， 有钱有作为。那男性呢，被骚扰会当成是笑话等等。那有人说呢，现代男性其实是非常值得同情的。那社会呢，认为男人要闯荡，这个房车必须要男人买，做男人很容易，所以呢，当不上领导啊，赚不到大钱的男性呢，会令人看不起等等。但是也是有人说啊，要警惕这样的观点是披着平等外衣的男性霸权。那还有人说呢，如果男性运动是为了去除社会加给男性的刻板印象，那就是女权运动的姊妹运动。 哎， 那追求的都是男女平等和人的自我解放。 嗯， 那学者也是指出了，男性和女性的研究并不冲突，都是为了消除目前的性别偏见。 哎， 要注意平行比较。不要拿一个性别的底层与另外一个性别的上层去比较。 嗯， 当然啦，男性在某些方面也是受害者，但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支持男性做自己，不支持男性有特权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对他们，我们之间是不公平的。 对呀，就是男女呢，还是要追求平等。 对。 每当一说到特权的时候，其实好像就有一些性别的偏见和歧视在里边了。 嗯。 所以我们追求的还是平等。 嗯，对， 互相都对异性好一些嘛。 对 不 对？ 就最后那句话说的特别好， 嗯， 就你们就好好做自己，不可以有特权。好吧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歌吧， 嗯， 送给今天开学的朋友们，这是一首许巍的《时光》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。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。 是乌玉来了一首许巍的时光，不知道有没有把大家带回到从前。 嗯， 想想开学第一天的日子， 回到旧时光啊。 嗯， 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？自己不管是哪个阶段上学，然后开学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况状态？ 我现在只记得大学的时候了。 哎， 嗯，反正心里特别难过。 为什么？ 因为离开家嘛。 哦， 离开家之后就觉得，就真的是前面一周，真的前面一周我都在哭。 调节当中， 就是忽然间把你丢在那个环境里，然后哎，爸爸妈妈拜拜走了、 啊、 然后 我能理解。我记得 就觉得一下子就被扔掉了。 嗯，但是你是大一这样是吧？之后呢、 嗯、 也是这样吗？ 之后不会 啊、哦、对对对啊，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嗯， 我是想起来我大学报到第一天，然后睡在我上铺的姑娘，他也是父母就等于说从外省把他送到这边来上学。 嗯， 嗯， 然后他去送父母坐车回去啊，我正好一个午睡醒来啊，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我床边，因为他在我上铺，他可能没上学，坐在我床边，然后真的不夸张，两个眼睛哭得像桃一样 啊，确实 红肿的眼睛，只一个中午的时间。 嗯嗯 嗯， 嗯，所以还是能够理解，就是很多要去别的地方去远方上学的朋友开学的时候那种状态。 嗯，不要再哭了、嗯、 眼泪可以止住了，因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啊。 是、 嗯、全新的世界嘛。 对，我们听听小豆包们。 哎 哎，听不了， 听得好， 我们来听听这个朋友们吧、 嗯、 小豆包的父母们吧，来看看上学第一天的情景。 是， 嗯，来看劝分社社长说吧。来看好不容易老师哄的孩子们不哭了。 嗯， 一个皮孩子说了一句，你们爸妈不要你们喽，结果全部都哭起来了。 这谁家孩子这么招人讨厌呢？ 好有意思。 我觉得老师当时一定是崩溃的。这一幕应该会发生在 幼儿园 或者是小学、 嗯、对，小一年级的时候、 嗯、 对啊 对 那个皮孩子一定是一个，就是哇，我终于离开家，不用一天在家里了，好开心啊。 对，他本人应该是很欢快的。 对， 嗯，但是看到别的小朋友的时候就想，哎呀，搅一搅这个浑水吧。 但是你知道有的皮孩子是这样的，就是他看到别的小孩哭他也会哭的。 哦， 哎，他自己哭的差不多了以后，自己不想哭了还要惹别人哭。 哎呀， 真的小孩子特别有意思的。 嗯， 嗯，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。这个王大爷说了，他说我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一块钱，那零花钱是一块钱。 嗯 嗯，他说那个时候开学第一天会得到两毛钱的巨款，觉得开学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。 嗯，确实是，我觉得当时两毛、五毛，五毛就特别大， 肯定是家长以资鼓励啊。 就学前班的时候就觉得五毛好多呀， 可以买多少零食吃啊？ 真的，那个时候零食，现在想想真是物美价廉。来看大白菜说， 嗯， 说这个我第一天上学不让我妈走，哭哭坏了，就一直哭。 哦， 嗯， 也没说是什么时期啊。 嗯，他还提到第一天呢是比伤心大赛，尤其是对于内向的孩子， 哦， 就比比谁更伤心， 谁哭得惨。 嗯， 哎，其实说到这个孩子哭，我之前啊真的是不懂，就觉得说孩子哭应该是就是挺烦，就家长一定很心烦的一件事情嘛。你看他哭闹、 嗯、 然后他不接受新环境。 嗯， 哎，其实呢人家老师说了，说孩子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，如果他哭他闹，其实是他正常的一种情绪的表达。 嗯， 因为他不会用语言来说嘛。嗯，他可能就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出来。 嗯， 如果他不哭不闹，这样反而要引起家长的注意，就是要着重的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，千万万不要让孩子憋坏了。 哦， 嗯，把心，就是把这个坏情绪憋在心里，然后他不表达出来， 这个 很痛苦啊。 对，他的身边就需要一个刚刚那个皮孩子，帮助他发泄出来情绪。 对，先哭出来再说。 对， 嗯， 来看或许贤妻良母说，我只要一闻到新书的味道就心慌。 难道不应该是爱上那个书本的那种香味吗？书香气啊。 对，我是当时特别喜欢闻新书的味道。 你还别说、 嗯、 我是记得那个时候发下来的一款练习册的味道我格外的喜欢，就把整个脸都埋进去闻、 啊、 特别喜欢那个味道。 对，新书会有一种那个好像就是加工纸用的那个麦子的那个味道，再有就是用报纸包起来放在那儿，然后又有一点点那种 就是反正让我难忘的那个 好吃的那种味道， 让我难忘的那个味道就是闻起来好好吃的味道，真的。 哦， 这么多年之后再也没有找到那款练习册。 那你确定不是一款食谱吗？怎么会那么香呢？ 食谱都不见得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带给我。嗯， 哎，而且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就的确是，就小的时候你买文具或者是买一些小玩具， 嗯， 它会莫名的发出一种特别香的味道。我现在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买了一款，那个时候叫小黄人 box，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、那个。 好高级啊， 就是特别小。 嗯， 然后他的头发就有一种巧克力的味道， 哎， 我就真的是买到他只要如获至宝。 商家呀，商家真是孩子的钱太好赚了。我现在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当我手捧着练习册，然后深埋在其中去闻的时候，一定是一种手不释卷的感觉，老师可能都会被我打动了。 那个时候就注定你会是一个学霸。 对，嗯，虽然后来我没有成为学霸。来看看刘仁庆同学怎么说。上学第一天哭得不行啊，在家里边死赖着不出门，后来家长呢就把我送到学校，告诉我放学了就能回家。于是我第一节课老师说下课的时候，我背着书包就要往家跑。 是 老师说下课了嘛，就以为这就是放学了， 嗯，就特别期盼，就刚上大学那会儿，就第一个假期， 嗯， 大概也差不多就是十一假期或者中秋节假期这样的， 哎， 然后就觉得能回家太幸福了。虽然已经被军训晒得像个黑土豆一样， 嗯， 回去也其实挺丢脸的，但是还是特别渴望回家的感觉。 没错呀， 嗯，来看看这位叫看电影的大圣这位朋友说， 嗯， 我去上学的第一天呢，我妈就像扔手榴弹一样，把我扔给了我们班主任，我们班主任是邻居啊， 嗯， 然后跑了，真的是跑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跑了。 哎，其实这么多年了，也许你一直都没有懂妈妈，妈妈为什么跑，其实是转过身去，不要让你看到她落下的泪水， 捂脸哭泣，笑出了声。 是我们戏多还是妈妈戏多？哎呀，不过我觉得，嗯，这可能对他来说也是终生难忘了。 对， 嗯，永远记住这一幕。嗯， 还有这位叫打字员说了，我上学第一天在教室尿湿了裤子， 哎， 嘿，棒棒的， 嗯， 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就结交了很多挚友， 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，以后好好相处啊。 对呀， 来看这位杭小杭额娘说了。当时是买各种好看的纸来包书皮，哎，怎么忘了这个呢？ 哎，确实是拿到书的时候， 嗯， 除了闻那个味道，就喜欢包书皮儿。 对呀， 嗯， 而且因为我上学那个年代已经是比较久远了，那个时候我都是没钱买什么，就是好看的书皮儿，就是卖的那种书皮儿，都是用家里边的旧挂历，然后来包书皮儿的。 一个大美人儿在封面，然后戴着一个太阳帽。 谁是当然要把那个包进去了，一定是把那个白的那一面露在外边。哎呀，这么想一想，真的和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区别的。 真的，现在以前当时那些大美人挂历，我真的觉得太有意思了。 嗯，暴殄天物啊。 嗯，再来看看，再来看一位朋友吧。 哎， 铁锤说了， 那铁锤， 幼儿园、小学鬼哭狼嚎大赛第一回合，今天就开始了。 哦， 确实是啊。 祝你取胜，好像也不能这么祝愿你哈。嗯， 当年取胜了没有？ 哎，好吧， 嗯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上学第一天的情景。 哎 哎，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。 嗯，我们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说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，跳开 不变的模式枷锁，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无语不欢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。 身上那双大衣无限委屈，在人群中变成寂寞，心存这份情是小说翻到第几页，心跳跳到快要窒息，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，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。傻过疯过是会的条件，渺小极限，一夜之间多遥远，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，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，转身奔向无限未来，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，第一页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。傻过疯过是无悔的条件，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页，身上那双大海无依无限委屈，在人群中变成纪念，心存这份情是小说翻到变成感言，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，未来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，第一页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， 守护着，守护着，完成我们的语言，守护着，守护着，这湛蓝的天际线。哦哦哦哦，现在 回来，这里是下半时段的无语来了，我是于思淼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嗯，刚刚是一首第一页。 哎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是应时应景的， 是啊， 说一说开学第一天。 嗯， 无论呢你是在校生还是已经毕业了，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想当年呀、啊、那样的一种体验，就是 圆圆，你刚刚这番话好像一个 教导主任 或者是校长 啊， 然后 同学们，你们即将迈向社会了， 语重心长啊！ 对对对对对 对。 现在你们来到我们学校，哎，感觉以学校为荣，以后你们走出校门，学校会以你们为荣。 哎呀，都是套路。 哎，但是呢，也是深深的期盼呀、啊。 嗯嗯，好吧，那就希望大家今天第一天都能顺利啊。 哎、 嗯， 也欢迎各位呢，老人们回忆一下自己开学的时候当年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状态。 是的。 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，随时来参与。 说到这个微信，咱们说一下微信的事儿啊、 嗯。好， 在网上发手机拍的原图会泄露位置吗？ 嗯， 是会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也是有方法的。那微信发送原图会泄露个人位置等隐私，那微信就回应称了，任何的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都可这个调用 GPS 的全球定位系统数据、 嗯、 那么在照片中记录下位置时间等信息，那无论是用微信短信邮件，当用户把原始图片发送给其他人的时候，所附带的信息也就一并发出去了，所以所谓的地理位置的信息泄露其实是跟微信没有关系的，用户可以通过关闭定位服务等隐私相关功能、 嗯、 然后就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。 哎， 嗯， 我们接着来说这位女子，他呢是着急赶车呀，在高铁上抱着这个电饭煲内胆就开始吃饭了。最近呢，从贵阳到桂林的高铁上，一位女子抱着一个电饭煲的内胆在车上吃饭，脚边呢还放着这个电饭煲。她说了，由于着急赶车，就把煮好的干饭从家里带过来加热一下直接吃。乘客说了，这个米饭的香味儿还是挺香的，但是由于没有菜，这个女子呢就真的是只吃干饭呀。快吃完的时候呢，终于有人说了，说我有点榨菜，你要不要？ 真的，这米饭这个香味儿，相信就是大部分的乘客不会有什么意见的， 是 因为它真的很香， 嗯、 很有食欲嘛。 嗯，而且他这个情况可能也是情有可原嘛，就赶车太急了。 也是挺可爱的哈。 是啊， 再来看看2017全球最美的面孔候选人名单已经出炉了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、 嗯、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， 嗯， 对照一下。 来看全球最美的面孔100人候选人员的名单出炉，中国明星入围的有迪丽热巴、鹿晗、宋茜、朱珠、林允、张艺兴、王嘉尔、吴亦凡、高以翔、程潇，不知道哪几位会最终的进入100强， 一点都不关心，又没有我， 还真是也没什么我特别在意的。哎、 嗯， 怎么没有我东呢？ 嗯，就是可能是年轻人吧。 哎， 最美面孔是说最美年轻人的面孔。你看，这些都是真的是新生一代的这个年轻偶像嘛。 而且你都没有想过，你下班的时候、 嗯、 门口会有粉丝等你。 从来不做这样的无谓的幻想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 嗯，这可能比我进100强还要难。 我刚刚是说，你说我都不是年轻人，他的粉丝会在那儿等你。 原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什么叫自作多情呢？ 哎， 咱们两个共勉吧。 来看看外国人的事儿吧。 哎，来看看这位女子啊，15岁的时候嫁给了男子， 嗯、 那么在40年的时间里边，居然生了69个孩子，这个生育并且抚养孩子这件事情，也是很多夫妻这一辈子要经历的事情。但是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对夫妻，他们似乎呢将这个生儿育女当成了，一种喜好。嗯，那么在40年的时间里边，竟然生了69个孩子，难于假想说这么多的孩子在一块是怎么生活的。 是，来看看呢这对夫妻，夫婿呢名叫瓦希尔·耶维，那妻子的妻子的名字叫做瓦连金娜。那妻子呢是在15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丈夫，那在这个时候起呢，他们生儿育女之路就从来没有休止过，就这么连续不断的40年。 嗯， 那虽说呢这位妈妈已经生了69个孩子，但是呢生存的只有67个。那假如依照一次怀孕一个孩子，是没有可能在40年有69个孩子的。 嗯， 所以呢这位妈妈所生育中的10对是孪生子，7对双胞胎啊、三胞胎，4对是四胞胎、 嗯、 剩下的都是单胞胎。那有可能你会想，他们是怎么样会有这么有经验养育这样多的孩子，并且呢其实孩子们 住在哪里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 对， 但是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这一烦闷的苦恼，那政府每个月都会给夫妻俩上万的救助，所以他们的生存也是总算是算不了问题的。 果然是战斗的民族，这个英雄的母亲呐、啊！哎，这假如说呢，这个两个人的孩子都长大成人，并且组建自个儿的家庭，那么这对夫妻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大的家族。那如何维系好这个家族当中的关系，可能会成为他们以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两个人说了，说他们不后悔生这么多孩子，而且呢，以孩子们为骄傲。 我都在想啊，你说一下有69个孩子，然后这69个孩子以后都会有各自的家庭， 对呀、啊， 然后会不会有一天， 我想 会不会有一天这个。他们这整个民族有一半的人都是他们家，就反代代相传繁衍生息，就是悄无声息的 哦，就是一个非常庞大壮大的家族， 对呀、 啊， 悄无声息的真的就是占据了整个民族的份额。 你不要想太多，万一这个战斗的民族就是很多家庭也是要效仿的，就是民族很强大了哈， 人口众多哈、 真的让我想起了以前课文当中的一句话。 啊， 子由生孙，孙由生子， 子 子 孙 孙， 孙 无穷匮也。 是，厉害厉害。 接着来说吧，这是杭州的一个小学一年级迎来了11对双胞胎，真是很心疼这个年级的老师们呀。开学了，那么杭州某小学老师在整理新生资料的时候发现了，这个年级有400多名学生，当中有11对双胞胎，其中呢6对是选择同班，5对选择不同班。校方表示了。说呢，这个并不会给教学带来困扰，虽然外貌相似，但是毕竟孩子们性格各不相同啊，考眼力的时候到了， 交作业，对，交作业的时候方便了。 哎， 我哥哥没写，那是我弟弟的。 哎，其实就想起了以前一些就是那个段子里边说到的，什么双胞胎不同班，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个缺课的，另一个可以去代课代班这种的。 我想到是更小的时候一些漫画，就是比如说给老大洗两次澡，老二还在旁边玩玩具。 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多双胞胎多胞胎家庭都有可能发生啊。 是， 哎， 再来看这位8岁的重庆小男孩啊。那近日呢，重庆一位小男孩因为爸爸出差了，临时加班的妈妈呢就让8岁的儿子拿20块钱去买吃的，没想到儿子带上压岁钱去吃了火锅。那孩子会点火，会长火，也是4个位置轮流着坐，最后还给妈妈留了油碟和碗筷。那妈妈忙完之后赶到之后呢，也是哭笑不得的说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 妈妈一定是说了肺腑之言呢。 对，我昨天看完这个资讯之后，下面有好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就说这个，就说这个小男孩其实真的是挺孤单的，所以才会四个位置这样轮流着坐嘛。 哦。 但是也有网友说，就是不要把孩子想得太复杂，他没准就觉得特别有意思， 好玩呢。 就是一会儿扮演爸爸，一会儿扮演妈妈。哎，你多吃点。哎呀，今天这个不好吃。哎，这个再涮的时间长一点。 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， 有可能。 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这个大人的一些思维啊强加给孩子啊。 没错。 来看，不吃晚饭，天天锻炼，1斤都没瘦。这位女子可能是受到了打击，于是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倒在了路边。安徽的这位女子阿玉，连续1个月不吃晚饭，天天锻炼，结果呢，效果并不明显，1斤都没有瘦。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阿玉，常常是借酒消愁。最近呢，他还这个因为喝醉了酒倒在了路边。民警劝解说了，要减肥更要健康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不成功就自暴自弃嘛。然后呢，民警将他护送回家。网友说了，其实他那种绝望，可能很多瘦子真的是无法理解的。也只有1个月的时间呢，你坚持下去嘛。 其实我觉得按说啊，1个月不吃晚饭，天天锻炼，应该是一定是有效果的。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在不吃晚饭的情况下，他吃了零食，或者是大量的水果。这些热量已经跟晚饭差不多了的话，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姑娘啊，就不要再借酒浇愁了，就 是还 是得自己反思一下，看看减肥的过程是不是科学，然后呢，是不是摄取了在其他的时间，然后摄取了不应该吃的东西。 对，也不要只是硬性的规定不吃晚饭。其他的东西如果一样吃，可能也是会影响减肥的效果。 没错，还是希望他最后的能够健康快乐的减肥成功。 没错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一起来听一首歌，五月天的《盛夏光年》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上学第一天的情景。来自五月天的一首《盛夏光年》。 嗯，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开学第一天的情景。 没错，哎，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朋友圈当中，这个开学好像早就已经开始了， 开始刷屏了。 对对对，从这周的开始，然后就有很多 这个为人父母的当家长的， 嗯， 已经都开始在圈子里边，然后分享自己孩子开学然后自己的心路历程， 是， 嗯，找到几条想跟各位分享一下。你看看这位朋友说的，他说呢， 嗯， 站在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转弯的地方，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，好想还是孩子，可是已是大人，中间隔着回不去的时光，要珍惜呀， 啊！啊，这是比较文艺的 表达的 方式， 对对对。 嗯， 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， 嗯，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。 嗯， 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一年级的小豆包背上新的小书包，准备好迎接人生的新花火了吗？这是孩子开一年级开学呀， 嗯，哎，这个家长说的就是，嗯，又有一点这个文艺气息，但是又有一些励志的， 小俏皮， 嗯嗯嗯， 哎， 那这个时候我就试试说这位朋友吧。 好啊， 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日子又开始了。 这一看就是一位老家长，就刚刚那是新生家长。 对， 啊，这就是这个老生了。 对，那比孩子还不想开学。 是啊， 嗯 嗯，确实随着孩子开学，可能家长的作息都要变得规律了。 是，再也不能玩了。 我在这开心个什么劲儿啊？ 哎，那袁姐你现在是什么感受？ 我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感觉。 嗯， 可能要到开过家长会之后，然后到了孩子真的开学那一天，我才会有体会。 不就是下周一吗？ 对呀，看看我会不会把孩子放到校门口交给老师，我转身就跑， 像扔手榴弹一样， 然后还嘴角泛着微笑，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啊？嗯， 哎呀，好吧，将来听听孩子的互动啊。 好啊，来看这个，一个会走路的小树说了，第一次当老师，还是一年级的班主任。我的背后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们学校都已经开学一周了，是各种忙着学习整理发书训练孩子。他说，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好像也在慢慢的变化，而以前可能是一个温柔女生，现在都要变得强悍一点了。 嗯嗯，好像必须是得稍微的强硬一些才能镇得住大部分的孩子。 是的是的，嗯， 来看 Miss 森林伊瑞雪说，妈妈说，以前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上幼儿园， 嗯， 啊，进去的时候跟妈妈说的好好的，说妈妈你回家吧，然后妈妈一转身出了铁门，我就要妈妈带我回家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学校有一个狗洞，我就爬出去了，就是自己求生啊， 嗯，对呀，啊，我开始还以为说就是哭过之后发现学校也挺好玩的 啊， 有好多新鲜的事物，原来发现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脱身的地方。 对，哭过之后说，嗯，嗯，我一定能出去。然后就找到了那个洞。 来看这位叫这个，哎，嗯，吴越的朋友说，他说，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，当时也是死活不让爸妈走，一直哭，后来老师没办法呀，就把我请到了厕所，然后小朋友们每一个进来都要看我一眼，觉得这个同学好奇怪啊，为什么在这里？ 我在这里冷静冷静。 后来发现有些现实是必须要面对的。 嗯，许江涛说了，说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哭得不行，在家死赖着不出门，后来呢，爷爷就把我送到学校的时候告诉我，放学就能回家了。 嗯， 于是我在第一节课老师说下课的时候，背着书包就自己跑回家了。 这不是刚刚那个同学一样吗？就把下课当成了放学。 是， 嗯。还有这位朋友说了，哎呀，真开心呐！我弟弟终于开学了，这明显是一种幸灾乐祸呀。 哎，你说你弟弟长大了以后怎么想你？ 是啊。 哎呀，嗯， 好像谁都不会毕业一样。 那就是啊， 嗯 嗯，来看风不止不止说，其实看着小朋友去学校了，挺不开心的。我想说的是，第一次上学我可高兴了呢，哎，觉得特别，好像特别享受那个环境哈。 你还别说，就是大部分孩子可能到新环境是一种不适应， 嗯， 但是也有部分的孩子心态特别好， 对， 然后 喜欢 你把他放哪儿他都能吃得开， 嗯， 就这样的孩子， 嗯， 所以他没有什么不适应的， 嗯， 就很开心的接受学校，接受上学。 我是之前听一位前辈说过啊，嗯，当然现在可能幼儿园就是不能再这样，就是这么公开了。 哎， 就是他家也是离孩子的幼儿园特别近， 嗯， 他就会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一周，每天傍晚的时候带他去那幼儿园里面， 溜一溜， 对，看看，然后打打滑梯啊，玩一玩， 哦， 就会培养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挺好玩的， 嗯， 就下周就送你来，结果真的特别顺利的就入园。 哎，你还别说，就是其实为什么说孩子开学，就是很多时候考验的是父母，对父母的这个心态的调整，这是很重要，包括父母在孩子开学之前做的一些这个铺垫的工作， 嗯，对， 对， 对， 对。你看我铺垫就很好啊， 嗯， 我经常告诉孩子， 嗯， 你今天上的这个幼儿园伙食很好的，有好多好吃的你在家里吃不到的，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。 对，老师是鼓励这样的， 嗯， 就让孩子他打心眼里边喜欢去想去， 而且还不限量， 管够管够啊，不吃饱了不要回家，吃饱了就不想家。 是要去多远的地方，也不过楼下而已。 哎，小浩真是开心的。 嗯，希望今天，嗯，不管是第一天入园的小豆包的家长，还是大朋友们， 哎， 在今天都有一个开开心心的一天。 没错， 嗯，嗯， 也希望呢，这个未来的这个学业这个征程，能够开心的去迎接，去扬帆远航。 没错没错，记住这袁老师的话啊。 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的分享。 那拜拜啦，明天见。 北京时间9:00 FM 986，再。